为七色联合声明发表44周年，实践六一五共同宣言南方委员会，简称六一五南方委员会，7月4号发表了声明。声明强调，南北关系今天处于最严重的状态，不管政府百般阻挠，六一五南方委员会将坚决促成815民族共同活动和工人统一足球赛，带头恢复南北对话和交流。